孟加拉国、保加利亚、英国、捷克、法国、民主刚果、埃及、斯里兰卡等国分别举行集会、讨论会、宴会和图书图片展，庆祝光明星节。会场里展出了反英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主题朝鲜日益飞跃的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上述国家的各政党、团体、机关的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在保加利亚、英国和民主刚果举行的会上，分别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和书信。